些难忘的味道和新时代餐桌上的故事，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有人说，甜品就是一种生活中的魔术，将面粉、蛋黄、糖霜、黄油等食材一番操作之后，变成一个个美味奇妙的惊喜。从眼睛到味蕾，从舌尖到内心，都会让人幸福感爆棚。生活中爱吃甜品的人很多，但是为了吃而花心思研究琢磨，想尽办法去做好甜品的人并不多。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杨小月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当中的一员。从程序员到甜品师，他成功跨界成为了制造甜蜜的魔术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甜品是令很多人欲罢不能却又不敢贪嘴的美食，特别是爱美的女孩总怕吃多了会长胖，杨小月也是其中之一。然而曾经是程序员的她，又为什么毅然决然地选择辞职改行进入甜品业？她制作的甜品又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为了打造私人定制款的甜品，她又做出了怎样的尝试？本期节目请听杨小月讲述她与甜品之间的故事。非常感谢小月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而且呢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礼物，各式各样烘焙的小点心，都是甜品是吧？ 对对，都是甜品来的。 我看网上给你留言的朋友都说你在做的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事业。 对，没错， 这个叫甜品师。这个是要有考试的吗？是一个技术职称吗？ 差不多吧，它国内国外都有好多，一般国内就是什么国家西点师，它分中式面点呀跟西式的，然后国外呢就是考一些专业上比较认可的东西了。 就是像这种就这个 小甜品啊，它还是接近西点。 对对对， 西餐里边用的比较多一些。 对， 那你是从一开始就学习这个专业，还是说之前从别的工作转过来的呢？ 原来我是做计算机的，然后 学计算机。 对对，然后后来转到这儿的，因为之前就是原来自己特别喜欢，喜欢吃啊，也喜欢做，感觉特别好。而且计算机类的工作比较累嘛，我觉得不太适合女孩，至少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个人。 你那计算机的工作你找了做了吗？ 做了， 做了一段时间， 也上了，从毕业后来上班上了4年。 那会儿做这个计算机的相关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内容呢？ 编程的。 编程啊， 对， 太不简单了啊。女孩子编程我们都知道，那个编程他们叫做码农。 对对对， 就是代码的码，一行一行的写代码，这是编程非常非常累，非常苦，非常枯燥的。 对， 有女孩子做这个工作还真的很不容易，一般都是小伙子。 对，男孩比较多，因为会牵扯到加班嘛。 对， 一般就不愿意要女孩，因为女孩你要是加班到12点1点，那公司所谓承担风险 比较大，而且也真的是特别的痛苦。那一行一行的代码啊，真的特别细碎，那个看的人都头晕。当然了，通过这个和电脑接触， 也接触网络吧， 对， 所以呢也对你后来在这个网上跟大家交流应该也算是一个基础， 对对，比较顺畅，而且对这方面沟通都会想，哎，我是不是能用网络呀跟我这个蛋糕怎么能结合起来 啊，也挺有意思，你看就是以你的这个怎么说自然条件啊、形象啊这个气质，其实你就算想转行应该有很多的方向，对吧？ 对。 为什么就会选择了做甜品呢？ 一个是我小时候啊特别就特别爱吃这些东西。 爱吃 饼 干。 爱吃甜品类的嘛。因为到处去玩、哎现在哪有什么好的蛋糕啊什么样的我都想去吃。比如你出国哎到那吃当地特别好吃的你回来就吃不着了。 哦。 就会想自己想办法去做。 咱们外头也有卖的呀，饼干呀、啊，什么曲奇啊，味道不一样吗？ 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啊， 对，因为像自己做，你不可能搁什么添加剂啊，或者一些不太好的香精啊，你肯定不会弄嘛。 哦、对，就是自己搁都是食材。 对对，再一个你甜度上能控制。 哦。 比如我不喜欢吃甜的，我可能不放糖，有的我就不放了。 是自己爱吃啊、你说这个。上天就是很不公平的啊！某些人稍微吃点甜的，稍微吃多一点，然后就胖了，然后就得减肥，然后就得控制。你看，你好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也存在，所以我就基本是控制糖分嘛。我更多的，其实我现在更多的研究是怎么再让大家吃了不胖， 吃的健康还 吃的健康嘛，就是怎么样是只要这个糖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就可以不要再加了，或者用其他的东西来充盈这个味道， 又能解了馋，然后还不影响身体健康。 对，更多的人吃的就是、哎呀，真想吃。但是这吃一口热量太高了，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这样的。 对， 其实我也不例外，因为你去做，你要需要去尝这些东西，你尝一口没有关系，你做十种，你要尝十口，你做100种尝100口，那就不能控制了， 就吃的更多、啊。 对， 所以说甜品师他的概念就是说，不仅仅是会做这个东西，能把这个东西烤出来， 对， 他还得研究这里边的 味道 构成， 对、 啊、 各种味道，就是两种东西在一起，我成分在一块，他想加在一起是什么味道，这很关键，就跟有点像化学类了、 哎、调口味。 对 啊，咱们讲众口难调嘛、是吧，这个怎么让大家都觉得好吃。 对， 再有一个呢就是搭配这个营养、 反正营养方面就是会特别注意的， 对， 尤其是给小孩儿啊孩子做的东西就一定要注意、好多就是妈妈找我订，就是我们孩子喜欢吃什么口味，但是呢有的小孩进去什么巧克力不能吃，但是他喜欢吃这类的、怎么办，就会牵扯到很多这种问题， 是吧。你是哪一年考的这个甜品师？ 大概在2013年。 2013年。 对， 在这之前是不是就一直有这种考试啊？ 之前就自己做，后来打算往这方转的时候才会去考这些东西、 是吧。因为传统上我们认为可能你必须得到了什么西餐店西餐厅啊，去从事这个行业去做这个工作，可能才有机会去考这类的这种证书啊或者职称。 其实也不是，很多人就想这应该是不是走学徒啊，先跟师傅练呀、 啊、 就这种传统的嘛。 对对对， 其实这种西式的不用，你就可以去正规的学校去学、学完了或者你不去学也可没关系，它会有一个面向全社会的考试，你要觉得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可以去考了。 学的话可以有学校去教， 对，专门的学校去教、 教西餐， 对对， 西点的学校 的， 也可以呢跟着师傅学哈，也可以选择自己去看一些资料 资料 ，按照他那个方法去学。你是采取了哪种方式呢？ 我是既自己也学，也有师傅，就各方面都得上，就是比较广。 你还拜了师傅？ 对对对，因为真的这个。这需要一个经验多的人来辅助你，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学什么都一样，书本上是不会教那么全的， 是， 尤其在吃的方面。 这个其实假如说哈，换到了西方那些国家，它好像就是家庭里边很常见的一些做的，就像我们蒸馒头烙饼蒸包子一样。 对， 对，国外的就比较很多了、随意的就是属于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其实现在我觉得在北京、就这种做烘焙类的人也很多，做得好的人也很多了、 就是我们家里有这个设备，我知道这个菜谱或者知道这配方，我其实都可以 着做， 对，都可以做。而且现在社交比较发达了嘛，这种 APP 软件上面都还会交流这种配方， 是大家的互相的有一个互动的过程。 对对对， 那你真正说动手去制作这个东西，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开始的时间呢，还是说一直就有尝试呢？ 其实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时间的，就是有一次我自己特别清楚，我做的第一款叫轻乳酪蛋糕，是别人做的，他说可简单了，你试试。 就是他做了一个这样的蛋糕， 对对，他说我一次就做好了，我说你也试，这么喜欢吃，然后我就才正式啊第一次去动手， 去动手做。 对， 以前只是吃哈。 对，以前只吃，也觉得这种东西是不是就跟做饭一样，看着简单，其实做起来可麻烦了，做的好吃就更不容易了。 没错，就是以前或者买着吃， 对 啊，或者是朋友做出来咱们就管吃。 对， 现在开始自己要动手做了，这个麻烦吗？ 其实最开始是麻烦的，手生， 是 就跟你做饭，你切菜，老师傅一分钟你切得半个小时， 对对对， 这概念其实都是一样的。 哦，他这个主要的做这一类的甜品，首先得有糖，有面粉， 对，鸡蛋，就最基础的配料。 哦，这都是最基础的啊。那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像你看，就需要什么淡奶油，芝士啊，就大部分就是这些。 牛奶是吧？啊，它是可以烤成饼干，也可以烤成蛋糕。 对， 这个里边当然是有区别的。饼干是硬的，蛋糕是软的。 对， 这些就有方法了，是吧？最后的加工的环节都是放到那个烤箱里去烤，是这样的吗？ 这也不是所有都需要烤，有的是需要冷冻的、冷藏的，就不一样。好多人都认为所有蛋糕是不是放在一起一堆往放烤箱里一放就行了，不用管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像好的就需要你温度上，你烤箱需要有个预热的过程，上下温度是多少你都要精确的很细的， 是吧？ 不像那个说我往里扔我就不用管了，一个小时之后见吧。 这不是说一个特别的省事儿的这样的一个工序，它还得你还得看着它啊。 对， 所以说做这个东西呢，它虽然是想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操作起来一步一步的，它里边还是有好多的这个技巧的。第一次就做成功了吗？ 第一次还算比较成功。说为什么就我能踏入这个专业，可能就是因为开始的经历比较顺利，就开始做那几种，我觉得做的完了很有信心。 这个成功你是怎么去检验的呢？ 最开始做那肯定，这个 样子 是不是好不错？ 首先样子做出来了， 对对，样子做出来了，自己再一尝，味道是不是也不错呀？觉得自己味道好了，拿去给朋友分享，朋友说，做的真不错， 是吧？ 好看，然后也好吃，就只有信心了， 慢慢就培养起来了。 对对对， 得到表扬之后，这个事儿就有兴趣，或者是能够坚持的再把它干下去。 对， 我有朋友兴致勃勃买了一烤面包机啊，然后一试第一次没烤好，这机器就打入冷宫，就放在那儿再也不用了。所以这个也需要一个自信心啊，一个兴趣的培养。 对， 肯定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那你还是在做着你那个计算机相关的那个工作呢。 对， 也就是业余时间呗。你平常自己做饭吃，还是说在家里做饭吗？ 自己也简单的会 做 一些， 一 般就是靠父母做。 有了这个以后，可能进厨房啊，就是在里边消耗的时间就会多一些了。 对，基本现在就是我要在家的话，就霸占着整个厨房。 那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还是兼职的做这个甜品呢，还是说已经成为了你的主要的工作和现在主要的一个事业了呢？ 已经成为一个重心了，主要的，因为后来我就辞职了嘛，就专门去学，因为我觉得业余爱好可能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我就先去学一学嘛，正式系统的学。还是挺上瘾的，就是你会觉得自己跟魔法师一样，然后做出与众不同的蛋糕。味道会很好。 我不止一次的，也不止听到一个人这样说了，真的是很有魔力。 对对，因为你就想，你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儿，怎么这几样搁在一起就能烤出这个味道？ 所以干脆就是把那个工作辞了， 对， 就是全心全意的进入到 这个领域里边了、 嗯、 那到现在应该说也有了一段时间了、 嗯、 有没有自己就是比较拿手的一些绝活，一些比较就是自己有独特性的一些作品呢？ 也有，我就比较擅长做那种低糖的那种公司啊、 哦、 知识啊，一般来我这儿定的、 嗯， 我就会跟他说，我个人就不太喜欢糖，所以你要想要特别甜、 哦、 特别腻的，可能不太适合你、 哦、 我会提前会就跟人说的，基本我做的就能保证吃起来很舒服清爽、 嗯、就是清爽型的，清淡一点的， 对， 这是你的一个风格， 风格就比较小清新派 小清新派。这个是不是在你们这些同行啊、 嗯、 这里边大家的这个特点和方向发展的也都不一样？ 对，就是开始学的都是一样的嘛，慢慢时间长了会、 嗯、 你其实吃的东西你会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自己的发展、 嗯、是吧？ 因为你可能比如说你有的喜欢酸的东西，那你肯定放料的时候你就会手就重， 就是千人千样， 对， 不会说像那个食品厂似的，同样这个一个蛋糕生产出来一万个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对，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定制跟工厂出来的不一样、 嗯、 其实就在于这所谓的定制，就是我可以根据你的口味， 对， 或者根据我自己个人喜欢的口味来做出这个东西。 嗯，最拿手的是蛋糕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品种呢？ 我比较拿手的就是蛋糕慕斯类的。 蛋糕慕斯类， 嗯， 那来跟你定制这些甜品的都是一个什么样的顾客，什么样的朋友对这个感兴趣呢？ 最开始其实都是爱吃的朋友、 哦、 都是一个带一个，哎，我听说你做的特别好吃、 嗯、 我也想买来吃，然后但是呢我就怕胖，反正我接触这类的就是更多是接触这方面的、 哦、 首先一个说怎么才能让我吃了不胖， 对， 但我开始会最开始说，我说你要吃的太多肯定也会胖，你要不能指着你一天吃一盒蛋糕然后你还不胖还能瘦，我说这也不太可能，我只能保证你是消耗最少， 然后呢再根据他的具体的要求吧，有的时候你可能做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一些、嗯、久而久之的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风格， 对， 都是要求吃特甜的特腻的，那也可能你就做的就是甜甜腻腻的多了啊。 对，主要是还是看客户的一些需求嘛，但是我一般我也不会推荐，即便他很喜欢这种甜甜腻腻的、 嗯、 我说你可以尝试着我做的这些， 哎， 你可以改一改，因为你毕竟吃太多甜腻的你自己也难受。 你还会用你的这个风格和你的这个思想去影响他的选择？ 对，比如说你爱吃甜的，那好，我给你做款巧克力的， 嗯， 肯定也能满足你这个口味，但是没有那么甜，你试一试。我一般就是引导他们， 因为这个做甜品哈，就是大家一起商量一起讨论这个事儿，好像它还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这样的概念。 对，不像就是不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对对对，因为你不是一个生产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你是大家心目当中一个高手的这样的感觉啊。既然跟高手在一起嘛，那就想跟高手交流交流，学点什么的这样的一种。 对， 它可以说形成了现在社会上的一种甜品文化。 对，其实现在我的想法呢、 嗯、 是你可以在我这儿买完了，我也可以教给你我怎么做。 对， 不一定非得说啊你必须从我这儿买，不是这样的，可以其实慢慢可以像国外一样大家都会做。 对， 没有关系， 就是在于一种交流。 对， 在于大家在一块儿的那种高高兴兴的感觉。 嗯，而且其实你是互相交流，你也会有所提高的。 对对对， 你比如说就像那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大家人人都会懂那种蔓越莓饼干。 哦， 有的人就是说大块的蔓越莓放在饼干里不好吃，那你给切碎，但是可能你切多碎、 嗯、 有的人觉得你切太碎了也不好吃。 对， 其实这就是个互相大家交流的过程，慢慢你会根据大家的反馈的意见去调你自己的配方。 嗯，你一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跟大家交流呢？ 一般就在微信上。 微信、哦、 对，最简单最快捷的。一般我就会他们订完了吃完了，我就很快的反馈，我就问他们怎么样啊、 嗯、 各方面的感受啊，然后他们肯定会有，一般要是说挺好吃的，那我会继续再问你觉得、 嗯、 哎哪是不是应该更好啊。 你就是一个群主。 对 你的就是大家讨论这一方面话题的群有多大的规模？ 有时候得有100多人大家在一起、 哦、 就跟办瞎聊天。有时候他们也是自己做会、 嗯、 哎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配方，我要自己做， 交流经验。 对，或者他们是要买烤箱的、 嗯、 我说你哪个品牌比较好啊、 哦、 我就会根据我使的这些，我说我感觉哪个比较好。 所以说他就是在大家 彼此的这种啊，你来我往的聊这个聊那个的过程当中，哎，这个做甜品这事儿有时候是不是倒退居其次了？ 也不是，是一其实是大家是以这个甜品作为重心， 哎，拿它当一个 当重心，只是慢慢扩散而已。只是这样，你可能会你所谓的吃货圈会变得很大很大很大。 都是喜欢吃的朋友， 对， 有其他的特殊一点的吗？ 也有，比如说就是。我会给那个婚礼 哦， 婚礼啊，或者公司年会做这些甜品。但么尤其婚礼或者孩子白天，夫妻俩就会提要求，比如说我的婚礼是什么颜色的，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婚礼上的主题甜品台呀，突出出来。 这个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去给他们做，还是说在你的这个交流群里，他有人啊，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使得你有了这种设计思想了呢？ 因为最开始我们。毕竟是刚开始是做个人的嘛， 嗯， 没有想过要去做这种大型的甜品台 哦。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你能不能去做这些，我说我那我可以尝试嘛。刚开始也是给朋友的婚礼做，然后反馈意见比较好， 嗯， 然后就慢慢会比较做的比较大。 是你像传统上说我们结婚啊，这个婚礼上去订个蛋糕， 嗯， 是吧？哎，这包括后来有了这个婚庆公司，可能婚庆公司替你做这个事情， 对， 弄个香槟塔呀， 嗯， 给你订一个好几层的大蛋糕啊， 嗯， 这是一个阶段。那现在这个阶段里边，可以做到，哎，我自己，我有朋友，你比如说跟你相熟的朋友，他要搞婚礼的时候就会想起你，哎，找月月去， 对对对， 哎，月月给我做一蛋糕， 大家都希望，哎，我吃我的甜品， 对， 或者感受婚礼那甜蜜的气氛，不能说，哎，之后这甜品挺难吃的，这样新人感觉也不好。 对，就那种啊，过去的外边定制回来那个，好像有时候还真有可能就成了摆设了。 对， 哎，这个撤下去以后，可能大家觉得，哎，就那么回事吧。但是你做的这个肯定会被大家全都给分享掉 了。一般就是我刚摆好， 嗯， 呼啦，也就十分钟就没有了。他们都说你就可以在旁边等一下，一会儿你就可以收盘子了。 婚礼好理解哈， 嗯， 就是一个热热闹闹这么一个气氛， 嗯， 做一个。那要是人家一个挺大的企业搞年会，跟你订甜品，你忙得过来吗？这是不是规模就比较大了？ 对，一般我会找两三个帮手一起做， 哦， 要纯自己确实能力有限了。 哎，因为我们又不是生产厂商， 对， 是吧？这个是一方面。再有一个，你做甜品的时候，刚才你也强调了，不会往里边加一些什么添加剂啊，什么这些东西哈。那， 嗯， 这个东西你要是做出来，它肯定就会从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比如说保存啊， 嗯， 运输啊，会遇到一些问题。 对， 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 我一般保存，我提前跟他们说好， 哦， 我说这就2到3天， 嗯， 或者一天之内你必须吃完。 哦， 他要说那我吃不完怎么办呀， 哎， 什么的，我说也不会说一定这东西就会变坏了，肯定品质就会变差。 对，所以它也有它的特殊性。 对， 而且就是说从量上来讲，你就要控制，不说一下弄好多啊。当然，这样做起来这个事儿。它可能就比较繁琐，比较累了。 嗯， 它能满足你，就是咱们说生存吧，你过日子， 嗯， 你得也得开销啊，你做这些东西你也得有成本呀，啊，就这样的一个量能够满足你的这种收入的需求吗？ 最开始是不能的， 不能的， 因为最， 哦， 最开始是什么，是过多消耗的是时间成本。 对，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但你可能之后练熟练或者这个流程你熟悉了， 嗯， 你的时间成本就会变少。 对， 然后你会考虑到各个方面的成本。我就最开始难在哪儿哈，是不会核算这个蛋糕加上时间呀，这些物料啊，这些所有东西加在一起，我这个到底我这个蛋糕该卖多少钱。 是，这个挺重要的啊，你这个因为你只有算清楚了，你才能达到盈利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如果你算不清楚，你全都赔着钱做，那你还谈什么创业？ 对，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哎，是不是把原材料的钱给我了，我就是赚。 对， 慢慢你就发现真的不是这样。 哎，所以这个就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而转入一种创业的状态了。 对， 这就应该是完全的不同了。 嗯， 那至于有什么不同啊，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月月又遇到了哪些困难？有哪些的故事呢？我们留到下期的节目当中，请他接着给您讲。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我轻轻地将你靠近。

北京时间20:00。